打得不错。孙翔居然也像个队长样，对下场回到准备席的邱飞勉励了一番。邱飞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目光却是投向星星的比赛席。在场上，他们没有任何言语上的交流，所有的一切都化为对角色的操作、攻击、防御、移动、闪避。这场比赛，邱飞已经竭尽全力，虽然最终还是输了，但是比赛总会是有输赢。这一次是输了，但下次一定会赢，无论对手是谁。孙翔勉励完了自家选手，随手扫了一眼星星这边，忽然提高了音量。 就是有点遗憾，你居然留了半血的叶秋给我，这样赢了也会被人说我胜之不武啊！哼，没办法，看来只能快速一点解决了。 陈果真是鼻子都气歪了，这要手里有点顺手的东西，非得丢过去不可。孙翔叫嚣完这句，就趾高气扬地朝着比赛席走去了。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这时也开始了对双方出场阵容名单的点评。 孙翔是第一个出战，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家世擂台赛的战略意图应该很明显了，就是要在三局内解决战斗，至少拿下三个人头分。 潘林说。 目前的新赛制的话，三个人头分的话，在团队里才算是有一定优势的，两个人头只能算是领先一步。至于只是一个人头分进入团队赛，那和没有也没多大区别了。在团队赛里，必须要全力争胜，只要一输，那对手至少也有一个人头分，双方打平进附加赛。 李一博说。 能保证不输进加时，这至少也算是一定的心理优势吧。 这种心理优势也得到了相当的残局才会产生啊。 所以目前普遍认为，这种赛制下，王牌选手应该在第四或第三顺位出战。加世现在是将孙翔摆在了第三顺位，比较标准的攻击性排位。不过以目前的战况来看，我觉得完全可以再大胆一点，以第二顺位出战。 我想加世还是对叶修的实力有一定的顾忌，换做任何一位大神，也许他们都可以更有攻击性，但叶修的话，对他们更加知根知底一些。 可反过来说的话，他们对叶修也同样了解啊。 但不巧的是，叶修现在更换职业了。 好，现在孙翔选手已经进入了比赛席，双方的角色载入游戏中，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加世方面出战的选手是加世战队队长孙翔，角色一叶知秋，而星星战队这边出战的选手则是加世前队长叶秋，现更名叶修，一叶知秋的前操作者。 随着孙翔进入比赛席，比赛进入准备阶段，潘林也开始亢奋地介绍起来。从他的用词就可以看出，大众对这一对决的期待是从何角度出发。孙翔的身份使用角色被清晰强调，而叶修呢，强调的是过去的身份，过去使用的角色。星星、君莫笑这种选手介绍中本该出现的关键词，在这一组交锋的介绍中居然只字未被提到。 比赛进入倒计时，马上就要开始了， 潘林念叨着。 这是家世新旧两代队长的对决，曾经相伴叶修多年的角色叶知秋，目前正在孙翔的手中，成为叶修今天要打倒的对手。不知道他现在是何种心情，面对这个他最熟悉也可以说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会有怎样的发挥呢？ 仿佛唯恐别人不知这场比赛的看点在哪儿似的，潘林又仔细地强调了一遍。而这时比赛终于正式打响，双方角色同时在地图中出现，没有任何停留，孙翔已经操纵着一叶知秋不可一世地冲了上去。他当然不屑于什么战术走位了，能操纵着一叶知秋和叶修在正式赛场上过招，孙翔原以为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对此他还真有点遗憾。他挺想用一场华丽的胜利来庆贺自己成为一叶知秋的新主，而旧主叶修正是他心目中最好的祭品。 想不到时隔一年半之后，居然真的能和叶修在赛场上相见。虽然这个舞台小了点，不过这次比赛受到的关注度还挺不错，尤其媒体舆论的宣传让他更觉得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祭旗机会。不过由于赛制的原因，不可能给他和叶修单开一战，他也只能遵照赛事规则期待相遇。现在他终于等来了对阵的机会，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叶修居然已经被邱飞那小子打掉了半管生命，这让孙翔懊恼不已。如果能让他第二个出场，那一切就太完美了。但是战队为求稳妥，非要将他摆在第三位出战，而且这一次老板陶轩亲自督战，也认同了这一顺位安排，让孙翔也无法再去反对。现在倒好，获胜是挺稳妥了，可自己完美击杀叶修的计划全被打乱了。半条命的叶修胜之不武啊。 叶修在哪儿呢？别躲躲藏藏的了，快出来打过。 孙翔操纵着一叶之秋接近地图中心，一看不见叶修军魔校的踪迹，当即在公共频道里和叶修对话了。 别急，补个血先。 叶修回道。补血？孙翔稍稍怔了一下，他哪知道这时候现场观众早已经嘘声一片，比赛这一开始，叶修的军魔校根本没有上前，以堪比同队选手魏琛的猥琐藏进了一个角落，再然后居然给自己刷起血来了。是的，刷血。即便散人掌握的都是20级以下的低阶技能，但是为了让玩家新玩的时候就感受到24职业的差异，这些低阶技能也是代表着本职业特别的。牧师职业20级以下当然就有两个恢复技能，小恢复术、小治愈术，一个吟唱回血，一个瞬间回血。虽然治疗效果不如中高阶技能，但即便是75级牧师也绝不会将这两个技能弃之不用。低阶技能也有着高阶技能所没有的优点，小恢复术吟唱速度更快，小治愈术冷却时间最短。在职业赛场，这些优点十分关键，尤其战斗激烈的时候就需要快速释放的技能。一个圣言恢复慢悠悠地吟唱出来，要治疗的人没准都已经被打死了。此时的叶修小治愈术倒是没用，这类瞬发治疗技能都有冷却时间，而且不短，一般都是关键时刻救急。但吟唱类的恢复术就好了，没有冷却时间，于是此时君莫笑吟唱是一个接着一个，身上小恢复术的白光就没断过。除此之外呢，君莫笑身上还挂着恢复术呢，他可是24个职业全能，24职业里治疗除了牧师还有守护天使呢，而恢复术是守护天使的低阶技能，作为状态回血技能是连牧师们都要羡慕的一大神技，挂在角色身上3秒一次生命恢复，满阶后保持18秒。此时君魔校的生命就保持着3秒一跳的节奏，这导致他的恢复术到底是几阶的大家根本没看出来，这家伙恢复术技能就没断过，一直在跳。这一幕除了狂嘘的家世粉丝以外，其他人都深深的无语了。单挑时自带治疗，这种也不能说完全没见过，牧师和守护天使两大职业虽然不会打单人赛，但在圣职系里还有两个职业，骑士和驱魔师，20级以下的低阶技能都是同系职业通用的，也就是说骑士和驱魔师两大职业也可以学到这几个治疗类技能。于是带着治疗能力再和人单挑，就能战无不胜了。有点经验的人当然知道没这么简单，骑士和驱魔师固然是可以学习到几个低阶的治疗技能，但是治疗效果相比牧师和守护天使来说是天差地别， 一来那两个职业有转职后的专职加成，再来治疗也是有专门的治疗装备的，治疗效果那是单列在物理攻击、法术攻击之外的又一属性。骑士和驱魔师想要配备治疗能力的话，就得有一定的取舍，这种取舍之后也就没人觉得他们自带治疗能力有什么不平衡了。所以在单挑场上出现治疗技能，这并不稀奇，但是像叶修这样的直接把角色缩在角落里一点都不含蓄的不间断治疗，那可就是少见的荡气回肠，观众纷纷都镇住了。就是潘林和李一博开场就见叶修这样的举动后，久久没能说出话来。本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场比赛呀，看人家孙翔冲得多积极呀，但是叶修这边一上来的举动就把这场比赛的风格往猥琐的方向带去了。 叶修的君莫笑，此时在给自己治疗。 潘林姐说着，之前激情他已经无法找到了，难不成让他激动大喊 哇靠真是好厉害，大神一开场就躲到一边给自己吟唱治疗，一个接着一个，恢复术更是从不间断。 这潘林实在做不到。 在治疗。 李一博此时的点评也是相当的苍白。 效果并不如牧师或守护天使那么强烈。 那是自然，没有转职加成。 身上也没有治疗装备。 全靠属性带来的治疗效果。 就是不知道他那件武器是不是带有治疗属性。 两人很没营养地聊着。 可这样治疗下去，法力损耗有些太大了吧。接下来还怎么战斗？ 潘林终于找到了一个值得疑惑的问题。话音未落，君莫笑身上突然泛起了蓝光。 这个是？ 李一博一怔，跟着看到君莫笑的法力正在飞快恢复。 希望导言？ 潘林目瞪口呆。 是希望导言。 李一博有种想哭的冲动。解说大神的比赛真的太难了，我永远猜不到你呀。